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这个、呢个咧就系、是、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嗯，系好鲜味嘅。 喂，好啦，喂，翻到嚟啦。 咁啊，头先我哋讲啦，咁啊，究竟如果今次真系重启对话嘅话咧、究竟喺咩层次讲咧？因为之前咧，阿富德罗咧，嗱，我哋知道冇老音咧，就似乎系呢一个 夹派啦， 系新华尔街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讲呢个 Nery Kudlow 咧，佢就一个鹰派啦，系咪？即系其实都系讲嘢比较强硬啦，好串嘴啦，就已经多次喺度讲啦。喂，你而家大陆好唔掂啊，又走资啊，又剩啊， 股票又跌啊嘛， 系啊，股票又跌啦，即系而家啲嗰啲商家佬都唔中意你中国经济啦，系咪唔睇好你啦？啊，好 Q 大镬啊，资爆啦，咁啊乜乜物物啦。咁好啦，咁佢而家即系都讲啦，佢虽然就话，即系啊，咁我哋即系呢个商务部都走去邀请中国啊，咁但系我唔能够保证任何嘢嘅。佢就講到咁樣樣啦，咁啊嗱，其實咧喺上一次咧，即係呢一個，如果我覺得即係你話係咩層次去傾咧， 呢、這個真係唔知 道，呢個就係重要啦。嗱，呢、這個其實咧喺幾呢個禮拜咧，呢、這個禮拜內咧，其實 Larry Kudlow 咧，佢都對住呢個 CNBC 嗰度講，就係話咧，其實佢具體嘅要求係點樣樣咧。其實嗱，嚟嚟去去講一樣嘢，嗱，但問題就係話。你信唔信啫嘛？你信唔信呢个系真正嘅要求啫嘛？即系譬如佢之前都讲啦，系咪？喂，我好多要求噶嗱。上次黄秀文去美国嘅时候，咁美国就列咗个清单出嚟，就140个要求嘅。咁而中国咧就透过 Financial Times 啦、嚟多维新闻啦，其实佢都即系确认咗佢自己本身就系话我可以 fulfill 到你三分之二嘅要求。咁嗰啲要求系啲咩要求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噶啦，好多都估到噶啦，即系包括就系话 有讲出嚟嘅， 帮你买油咯，帮你买嘢咯。其实 嗱，第一就减少嗰个关税嗰个贸易逆差， 系啦。 咁中国 唔系零关税啊， 唔系就减少贸易逆差， 系啦。 中国话系绝对得嘅， 系啦，即系关税 即系买多啲你美国嘅货， 系啊。 咁呢个咧即系话唔好，大家个贸易逆差咧唔好咁大， 系啦， 少缩1000亿定2000亿咁啊。咁总之咧，中国话应承咗啦。第二 part 咧。 非关税嘅贸易壁垒。 第二卡咧就开放市场。 系啦，开放市场。 开放市场咧，今日阿傅莹咧就已经即系社保院院长啦，即系出嚟写一篇文章，就话有11个要求嘅美国。 系。 咁其实中国咧就喺呢两个月做咗8个要求，达成咗8个噶啦。另外嗰3个咧就 其实已经有啲国家试行紧。 两年系啊，做紧啊。 即系等于德国啫嘛，德国咪成功争取到呢样嘢咯，即系佢咪试紧，即系其实你德国佬真系蛊惑啊，大佬。 梗系啦，都8个佬同德国佬系蛊惑噶啦，大佬。你都同美国唔系同 嗱嗱，佢哋个历史就系最中意玩嘢。 即系人哋有乜历史背景啊？ 中美两国 咁兩隻兩個大國喺度隻抽， 兩隻老虎喺度抽， 係啦。咁而家你德國呢啲咧，咪真係從中取利咯。 一定係㗎啦， 喺香港最可憐啫嘛。 香港唔係一個主權國家， 香港係股票回跌。OK， 喂，但係唔係第二個都應承咗㗎啦，八樣嘢係做緊，有兩樣，有三樣嘢咧，兩年之內都會做。 係 第三樣嘢講嚟講去就係講 5G 啊嘛，即係講嗰個科技。 係啦，嗱呢個就係你補貼嘅問題啦。即係你係咪會即係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就係話嗰個舉國體制，你係咪就用嗰個舉國體制去傾一國之力去谷某一啲叫做戰略性企戰略性嘅產業咧，即係譬如你 5G 啊，同埋人工智能啊，即係呢即係中國製造2025啊呢啲，即係呢個我覺得你係挑戰到美國嘅即係產業嘅話咧，咁佢就即係當頭。 其實美國有個要求喎，美國嘅要求就係話你偷咗我咁多嘢。 係啦，就係、是、主要偷。 如果你發展 5G 嘅時候， 同我爭生意。 唔係，你俾翻啲嘢我睇翻。 係啦。 中國唔制嘅。 哦，俾翻啲嘢睇。 即係點解？喂 ，5G 其實而家咁樣。 係。 即係啲人話喂。點解 Tesla 嘅汽車就係會將來會世界係最成功嘅呢？佢話原來你揸緊 Tesla 汽車咧，佢裏邊有晶片嘅，知道全球咧定位系統咧，知道你車點行嘅。咁、 哦、 將來咧就會發展到咧，就你自動化汽車攞曬啲數據之後咧，就知道咧點樣去發展呢個自動化系統啊。 哦，嗱呢、這個我明啦。你有冇睇過呢個 Fast and Furious 咧？某一個 season 咧，佢唔知有條友咧係犀利到咧，佢係可以用一個系統嚟遙控曬，即係嗰個區域裏面所有車。 係， 好鬼犀利！ 中國嘅 5G 今日就已經中興就已經試驗成功喺紅安咧，就試驗咗個試驗場，就今 即係北京嘅即係第二副都啦。 係啊，就試驗咗一個 5G 系統。咁而家講中國嘅 5G 咧，嗰啲棍咧就唔知有38,000+支。美國10,000支都未夠，咁即係佢中國已經試驗到個 5G 咧就可以控制到。喂，咁但係 5G 喺不停嘅數據去試驗，因為係而家就發射站就我哋收電話啊嘛。5G 咧嘅應用咧就係兩邊嚟，即係有收有回，直情係知道個成個大數據係點樣。喂，你係要整合到啲大數據，然後先知道咧將來咧最簡單就人工智能汽車，唔好講人面識別系統啦，即係其實咧。如果再發展呢個科技落去 5G 之後咧，中國真係可以變翻社會主義喎。 係啊， 唔係唔使兩倍喎，直接用翻分配喎。 呢、這個就係人哋講嗰個咩嘛？數碼列寧主義嘛。 係啊， 即係以前點解話即係毛澤東時代嘅叫做人民公社會咁失敗咧？因為佢係組合唔到 嗰啲叫做 數據，嗰啲生產資料啊嘛。生產資料係公有化唔到啊嘛。咁你生產資料公有化唔到咯，咁咪會好多叫 cheating 咯。即係喂，你 中國做到數字化管理， 係啦，你咁大塊田，即係你我哋嗰陣時咁，即係以前阿 Ray 同我哋講，喂，究竟你自己話你自己謀產萬斤啫？边个监察到你？边个交到数啊？你讲嘅啫， 系啊，所有数都系 社会讲嘅啫。 唔系啦，咁所以喂，将来就系做得到， 你实时做到嘛，实时验证到嘛。 同埋而家中国系咩？有乜嘢叫外卖？叫美团？喂，咁啊可以直接控制到个食物嘅生产量啦。买乜嘢？买淘宝可以等三日嘅。喂，咁即系话就我有呢种需求，即系我喺三日之前要，咁啊三日之后有。喂，咁如果再系咁样落去，中国嘅工厂边使库存？喂，呢、這个世界边有个资源匮乏啊？喂，究竟呢个世界浪费咗几多嘅资源喺嗰个库存度？喂，咁呢样嘢对中国梗系好劲啦。喂，而家美国我觉得就应该就系要求喺中国，喂，唔该你第日发共享呢啲嘢。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嘛。咁呢个中国系唔制啊嘛。 系咪真系有咁样嘅？ 有，我睇个文章系有讲嘅，直情系华尔街日报咧系有讲到咧，系2025嘅问题。就係、是、中國一路死傾都唔肯讓步，嗱，所以而家富德樂講個層次係另類層次，究竟係降低咩層次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啊，真係唔知，我真係都要睇呢兩日，我第一可以關注黃奇山，聽日見華爾街講乜，第二究竟而家如果大家再開嗰、那個嘅即係部長級。即系咪净系刘学坚？ 其实我觉得刘 学坚啊，冇老音咧。 我觉得就咁样讲， 即系大家去推敲下嘅。 嗱，中国咧，佢自己同你讲，就系话让到三分二好尽噶啦，已经系。如果让到三分二嘅话，你譬如开放市场又好啊，即系买货就最简单啦。最紧要开放市场，同埋就系话唔俾再偷嘢啦，系咪？开放市场咧，其实讲真，喂，即系我哋都知啦。喂，你而家。喂，究竟你而家嗰啲即係國企央企啊，嗰啲 earning 係咪可以仲係而家條數咁樣計先？我開放咗市場嘅話，我市場俾你分薄咗。喂，咁即係你而家即係你係咪要等執啊？咁你啲咁 嘅市場冇分薄到㗎，曹總。即係嗱，而家好簡單，點解阿根廷會有經濟危機咧？喂，原來個阿根廷經濟危機發生喺咩問題度咧？就係因為美國要求歐盟買多啲美國貨。 歐盟就話好啊，我買多啲你嘅美國牛肉，因為以前美國牛肉有封牛證就停咗一排嘛，我就集中曬去買曬你美國牛肉啦咁，因為可能中國都唔買美國牛肉啦嘛。咁結果就喺阿根廷度唔買，搞到阿根廷嘅出口一個月之內跌咗 20%。 哦， 个数字啊，喂，呢啲就系咁小事嘅啫。咁所以其实中国话你开放市场买多啲美国货冇问题嘅。喂，买多啲你嘅美国货，就其他地方损失咗啫嘛。 嗯， 所以呢个第一个要求系绝对最容易要求。第二个要求其实要睇习近平啊。就系如果而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都系要去开放个市场， 嗯， 因为佢都系鼓励民，即系喂，记得去得供给侧。將國營企業打咗靶，咁跟住都係要鼓勵私人去佔據個市場啊嘛。 上一次就講啦，即係而家嗰啲叫做係內銀啦，咁就而家頂得好犀利啦，頂得好好硬淨。 內銀頂個個都係為咗華爾街啲大客嘅啫，話俾你聽。喂，屌，就算我跌到熔斷機制底二千幾點啦，咁我但係我都唔會跌落。 我有個擔心就係咁啊，嗱，因為如果你話開放市場咧，即係金融業係一個好即係重 準銀行準賣啊，準賣五成以上。 咁你得唔得啊？你可唔可以？ 中國開 如果係開放市場嘅話，嗰啲內銀仲頂唔頂到佢而家嘅 PE 啊？ 俾你買啫，咁其他你所有都買得㗎。你唔係買咩重慶銀行啊，咩浙江銀行咁咪買咯。 咁係咪 地區銀行買啊？ 咁係咪意味住有啲內銀咧，其實有一個廝殺期，有啲要執咧？其實即係如果你開放市場， 唔使咪中國人儲蓄率咁高，唔使驚咁多。我覺得冇事喎。喂，如果 反而資金勸出來。 喂，唔係啊，喂，好過咩啦？你嘅中國玩到 P2P， 喂，大佬，結果玩都係揾喂昆水嘅大佬。你咁，如果你喂有啲外資過嚟做呢啲嘢，咁佢點都 P2P 唔到啊，大佬。 本身 P2P 係因為超低息製造出嚟㗎嘛。 唔係 P2P 係揾笨實㗎嘛。係 揾笨實。 喂，當年係李克強本身喂 吹 噓， 喂 P2P 唔係啊？點解要創新啊？喂，中國係明白一樣嘢，你班撲街人買股票，中國四成人買股票其他全部基金炸晒，所以中国的股票跌咧，系绝对系自己怼自己。我同你讲，咁跟住咧就啲人咧就去买，点解咧？啲人咧中国人嘅收入咧就唔系个个月出粮噶嘛，出咗份啊最低工资嚟噶嘛，跟住咧就但系又要请人，话经济又增长咧，结果就出年想花红啊，节令钱，咁啊咪成日有嚿钱咯。咁啲人储咗嚿钱咁啊点咧？排落 P2P 度高息，我排100,000蚊人民币，一年收十厘息，咁我咪有萬几蚊咯。哇！我揸住萬几蚊，一年过嚟香港买两次货。几过瘾啊！个个都系咁样嘅，咁，但系而家 P2P 啊爆煲咯 ，P2P 爆煲牵涉嘅资金相信系1.5万亿，咁1.5万亿咧，咁我相信有3-4千亿咧系俾咗利息嘅， 嗯， 因为重金嚟嘅。 唔系啦，其实即系富德乐啦，佢成日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我哋要求咧中国有结构性改变，咁即系同呢一个即系 Donald Trump 啊讲法都系好类近啦，其实大家都系好吻合啦，其实系结构性改变，你觉得至少你觉得应该做到啲咩咧？ 我 系可以满足到美国的要求咧。 唔系，如果第一二样中国倾好咗噶啦，其实中国系应承咗噶啦，因为当时阿刘鹤盖美国应该系倾好咗噶啦。第三样嘢系倾唔掂嘅， 唔认数哦，即系 认数啫嘛。咁就但系第三样嘢佢哋 就系嗰样 嘢。咁但系嗱，但系我又成日都咁样幻想一样嘢嘅，我自己觉得咧，中国。同以前唔好講特朗普啦，同緊奧巴馬點解咁 friend 咧？有少無為利，同埋即係大家兩個傾咁糾結嘅。我成日覺得咧，美國就覺得我而家搞掂呢個金融風暴啦，我要大家要諗辦法點樣去收水。咁我先炒起我啲美股先， 嗯， 跟住到我美國開已經嘅衰退咧，我美股跌，跟住就到你中國股票升。咁如果到咁樣咧，個世界咪冇危險咯？因为啲钱系咁样流嚟， 系流嚟流去， 流左流右，摇摇板咁样，咁跟住咪成个计晒啲钱咪冇唔见到，只会你摇又高啲，我摇又高啲，个资产继续增加落去，但系有一啲个国家就可以相应地收税，就咁啊解决晒成个金融危机嘅问题咯。咁但系咧，咁样系会帮助中国放大嘅，因为点解咧？系真系识喺呢一个物嘅股票市场咧，释放咗个红利出嚟。释放咗啲红利出嚟之后咧，咁中国嘅人民咧就会起步到啊嘛。咁， 嗯， 世界上高而家好似净系得韩国同埋台湾可以做到呢样嘢，就系喺个股票，即系话集咗 MSCI 指数之后释放到个红利出嚟， 嗯， 可以令到个国家去行上咗一个高科技嘅进步啊嘛。咁呢个当然系配合埋科技发展啦。咁所以中国而家做紧噶。咁但系美国佬梗系觉得喂，屌大佬，我要攞啲着数先。我而家俾你人民币又入咗一篮子货币，我又俾你入咗 MSCI 指数。咁下个礼拜仲决定埋中国中国会唔会入埋富士罗素指数？喂，即系中国股市。咁但系咁嘅时候咧， 咁所以而家系咪应该落文尽量问你立多啲嘢咧？嗱，呢个就系立嘢嘅问题啦。咁、但系喂，我哋作为咧凡夫俗子咧，即系我哋真系唔知佢想倾啲咩嘅，即系我哋系估嘅，因为我哋睇唔同嘅报道，睇唔同嘅分析。咁係咪傾緊呢啲嘢？咁但係你話佢個另一個層次咧，我自己今日坐喺度做呢個大溫物節目咧、我都諗咗好耐啊。因為點解咧？我都係因為睇股票，我喺呢度睇。咁所以我都諗緊，究竟係咩層次咧？喂，而家講一講呢一句，我係諗咗好鬼耐。我反而唔會走去睇 Twitter 睇下特朗普講啲咩廢話，我真係唔鬼睇佢。咁喂，老陰去揾中國再傾呢一伸出再伸出橄欖枝，話大家部長級再傾多次。喂，呢、這個咧，我係明白個動機。因为始终有 WTO 嘅问题，同埋自己本国商界反对，同埋听证会出嚟，可能我觉得会有三样嘢啦。第一，2000亿你可能系唔会收足2000亿，因为有啲如果对美国本土人有影响嘅，即系比如话，喂冇厕纸用，可能冇衫着，冇话而家讲紧美国嘅底衫裤咧，八成都系中国货运过去嘅，如果你冇咗就唔得噶。咁所以咧，我谂咧，有啲一定系剔除咗个意识咧，系剔除咗名单。 即系如果你而家喺一个拣紧嘅 process。 第二有啲一定系少咗，有啲人唔会收 25% 嘅，可能收几 percent 税嘅。咁、第三就一定系分阶段。喂，咁呢个先系其实对美国实体嘅利益系合理快做啊， 影响最少咯。 咁但系如果你用咁嘅方法去做， 咁咪唔伤咯。 咁 你人哋调整下汇率咪得咯。 咁咪对中国有咩威力咧？ 系咯。 咁你打咩贸易战？ 系啊。咁如果你讲秋季攻势啊嘛，讲到好劲啊嘛。 劲乜鬼啊？咁所以点收嗰2760亿咧？咁所以因为你中国而家还紧胎，中国而家一滴油都唔买美国嘅。天然气全部唔买，一月份有七艘船入。 因为俄国已经即系已经即系做咗option 嘅啦嘛，已经。 中国真系得噶，中国唔买就唔买。咁、你美国咁掘埋咁多嗰啲页岩气咁点咧？ 唔系你之前都讲过噶，你莫斯科直接木条油管落去经云南 做紧噶啦， 有嘛？ 系啊，咁但系你其实中国都可以去买你嘅，即系搵啲即系天然气船运过去卖嘅，咁但系。就係九月份，一手都冇到過。咁大豆又唔買，咁大豆唔買，咪兜個彎去買啦。咁豬肉可能第日都要買翻美國嘅。咁但係咁點咧？咁又如何咧？咁所以其實呢個貿易戰咧，對大家心理影響，對個股市影響咧就好勁。咁但係呢個股市影響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中國自己掟自己嘅啫。根本就咁，但係中國自己掟自己，掟散曬全球股市喎。咁你美國股市咁點咧？咁所以問題咧係要時間去，即係呢個時間要傾噶啦。嗱，你呢個時間你都唔揀去傾，你到11月6號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咁你話會對中國再強烈，啲人就話：，如果特朗普輸咗之後咧，民主黨唔顯得，即係就算攞到個眾議院，唔顯得民主黨會對中國會友善啲咁樣。咁但係到時個發言權可能唔喺特朗普度。咁所以其實都係應該係揀時間傾。但係我而家最有興趣知嘅就係、我答唔到呢個問題，就係庫德洛講個問題係另類層次係咩層次？我相信过埋呢今晚应该或者下个礼拜二会比较明朗少少，就可能会分析到啦。咁究竟嗰个即系另类层次高咗啊，定低咗？咁如果系低咗嘅，咁就可能成件事就大家就唔需要咁大压力啦。即系大家中国嘅经济就冇咁大压力啦，真系冇咁大压力啦。咁如果唔系就高咗个层次再高啲嘅，咁啊即系大家就越炒越兴啦。咁就系咁啦。咁所以其实唔系话再唔再倾，梗系好过冇倾啦。咁但系。个层次先系最重要啦，所以我哋先分析都系最重要嘅。 即系你起码会觉得就系话佢唔会唔理，即系嗰啲商界嘅巨大压力嘅。 唔得、美国而家唔理商大佢嘅压力唔得、因为中期选举紧。喂，咁佢喂咁如果真系要抗申诉呢件事，美国人会睇呢本书睇好多次噶嘛？咁你都觉得你如果就啲人就喺 Facebook 话啊，啲人睇咗呢篇文章，睇咗咁多得呢本书，咁讲科恩讲呢个抗申诉嘅问题，喂，中国人就会自嗨。咁但系调翻转头睇美国人自己惊唔惊？喂，美国人的民众都会惊喎，大佬。咁我都所以即刻出咗呢篇文，即系呢篇文章之后，我已经即刻出去问，喂，有冇医生？有冇人话俾我听，系咪真系美国嘅抗生素完全系要依赖中国嘅咁样？我都想即刻想知呢件事。咁有人 系咯，我又见唔到有啲咩人特别做 fact check。 有人话俾你系嘅，即系好多厂咧，药厂咧就话俾你系德国厂，系荷兰厂，但都系中国生产。 哦，即系又系兜个圈。 但同时爆咗呢啲嘢出嚟之后咧，你系见到好多嗰啲即系药厂，即系慢慢都会将佢哋嗰啲实验室转去其他地方噶，即系都有呢种咁嘅状况。 咁但系你 你轉過去咪個賺錢賺少咗咯，又 貴 咗。 嗰個情況咧，你講嘅情況咧就係、是、 要時間去搞 啊。Made by Chinese but not in China， 係啊， 係即係個狀況係等於林鄭月娥話，即係話俾你聽，即係用填海去解決土地問題咁解嘅啫。喂，嗰啲咁嘅嘢可能廿年之後就填翻翻天覆地大嘅問題，即係而家佢哋大家都係。 其實咧，你講嗰個關税嘅問題咧，其實你都解決唔到，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大陸咧，起碼喺好多海外嘅國家咧、其實都喺度做緊 production house 啦。其實都喺度做，即係你譬如好似喂，你點解要殖民非洲啫？ 越南咪有咯，越南啲越南人啲人民咪走去攻擊中國工業園區咯。点解越南人 又请翻你啲人？ 又请翻啲人咁啊？有咩谷鬼气？咁越南人 又抢？喂，你请我啲人，仲都唔够衰啊！你仲要抢埋我女人啊嘛？ 哦，這個 係咪？ 呢個冇經驗喎。 唔係啊，而家個狀 唔到啊！ 而家個狀況係咩咧？因為中國男女比例係即係 over 得好犀利， 一定搶你女人㗎！ 即 係 1:7-1:8 你嗰啲越南妹咁正係咪先？ 所以冇㗎。但中國唔係喎，中國而家啲人唔生喎，取消兩孩政策都唔掂喎， 係嘛？ 唔係講緊大城市就係、是，但係你見到無論解放軍又好，其他地方都好，你係內陸嗰啲人仍然係生得好犀利嘅，咁係利用農村嘅嗰啲人口去到補充翻，即係城市唔生嗰啲啊嘛。咁所以即係你講緊咩深圳啲咁地方，咩新深圳人其實係令到成個中國沿海都仲欣欣向榮頂住嘅原因就喺呢度。 嗯，咁好啦，咁今日多謝曬柳 Sir 啊！ 唔多謝， 真係又上咗 頂啊！頂啊！上咩台？隨便講啊，大佬。下低啲留言唔好鬧咁多得啦。OK， 唔會，完全兩個唔同層次。 講笑， 真係層次問題。 好啦， 講笑唔好係。 咁啊， 多謝曬。 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喂，大家記得即係週末啊，即係小心啲啦。 唔好做啲危險動作。 係啦，唔好做啲危險。如果就算做嘅話咧，你 Facebook 講定先啦。 唔好要求人救你。OK。 系啊，我 千祈唔好 有人考驗下上帝對我嘅眷唔眷顧啊！ 咁啊，星期日就唔好做呢咁嘅嘢，星期六你搏一搏都還可以嘅。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即係禮拜一咧，下晝可以出翻嚟，就睇呢個咧，即係高鐵嗰個中站咧，點樣爆玻璃嘅情況。 好有興趣知啊！真係 我好想知道啊！ 唔係林鄭月娥咁樣講定咧，都係 有啲人咧，你知唔知啊？貼嗰啲防風玻璃咧，即係你多數人貼米字啊嘛。有啲人直接貼咗屌字喺度，係咪真係咁諗住念力屌走風？你係咪可以咁樣得咧？係咪？ 其實而家個狀況，林鄭咁樣走出嚟，咪話俾人聽，喂，其實大家都唔信對，大家都唔信自己咯。 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拜 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